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四节，咁啊，原本第四节想同新主持倾偈，啊，点知咧讲下呢啲政党就讲下讲下就压咗时间啦，咁咧就讲下第二个啦，咁样咁咧，今次就轮到 All In HK 嘅，不过五年之后先 All In 喎，咁样咁啊，真系 All In 啊，今次 All Blood 添啊，咁咧就系呢档系咩嚟嘅？呢档 青年新政同呢、這个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嘅联合记者会系啦，咁就其实佢入面就宣布咗有青年新政啦、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啦、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啦、长沙湾社区发展力量同埋。青慈雲山建設力量同埋屯門社區關注組組成嘅選舉聯盟，咁以呢個香港民族前途自決作為呢個競選嘅綱領，咁就咁其實今次嘅記者會咧就有青年新政梁仲恆啦、發言人黃俊傑啦，同埋呢個黃埔區社區主任尤慧晶啦，同埋呢個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發言人陳澤濤就出席嘅。咁其實佢入面都係講到就係話關於呢、這個即係50年不變嘅承諾，就會喺2047年就屆滿啦。咁就會面對呢個香港嘅第二次嘅前途問題啦。咁佢就話其實就呢個聯盟呢，佢就話其實倡議就依呢個公民民族主義去建構香港民族，明確建立即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同埋價值。咁聯盟入到議會之後咧，望開展有關香港前途嘅討論，並預計喺2021年咧就舉行呢個香港自決嘅公投嘅。咁佢又提到香港獨立咧就必然會喺當中嘅一個選項。咁佢就話其實點解會 點解香港獨立一定要係必然選項？我唔明咯。如果到時唔講咧，到時大家都唔中意 咧，咁、 就、啊、是、要擺啊！ 即系唔提啦，到时可能有一人 有问题， 咁佢话点解会系2021年咧？咁就系因为呢个2022年咧，就系呢个特首选举，咁赢2021年搞咧。咁就某程度上对呢一个特首选举咧，亦都会 下年都系特首选举啊， 构成呢个巨大压力噶，系啦。咁我又觉得好出奇啦呢件事。咁入面即系当中，其实嗰个记者会入面都提到一啲大家都觉得几出奇嘅一啲事啦。咁就话就话五年后。就推呢個公投， 係 咁咁，但係我但係四年後咪有立法會選舉咯， 咁點啊？ 唔係咁，我四年選你入去咪得咯，即係四年之後選你入去咪得咯。 我即係唔使今年選，四年後選 就立法會選舉當一個變相公投啊！意思係 佢唔怕， 即係我咁嘅講法啦。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我嘅意思就係話，你要做嘢嘅話，你話五年後做嘅話，我四年之後選你入去，你都係五年，即係你都係 你都做咗四年啫，咁 樣。係你都係第五年做嘢噶，你都係2021年先開展呢個公投噶啦。咁嗰個講香港前途嘅討論，未必要喺立法會噶。 你咁楊岳橋 fans 嘅，嗱今次投俾楊岳橋先，下屆俾翻你梁天琦好唔好？ 係啦， 我話你份人啦， 係啦， 好啦。咁我頭先問即係公投，即係如果咁樣講，你選入去遲啲公投就得啦。咁樣咁而家唔係，佢嘅公投係點公投咧？ 唔係其實佢嗰個公投咧就講到就係話佢有個原因嘅，咁就呢個係。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濤就講到嘅，咁就可以播一播嚟聽一聽啦。唔係，咁其實佢當中就係講到就係話，即係佢首先第一條片啦，咁就係講話電子公投咧，其實有限制，咁但係認為咧，即係香港嘅網絡係 support 得到嘅。咁佢呢個其實即係我聽起嘅時候就好奇怪啦，呢件事究竟係發生咩事咧？究竟佢講西班牙嗰個公投同香港呢個公投，即係佢所講嘅用 app 去公投嗰個網絡公投，究竟有啲咩分別咧？咁其實因為西班牙是有公投法的嘛，但是香港是没有公投法的嘛。首先它是不会承认你这个apps 的公投啦，因为你在没有公投法底下，你这个 apps 的公投就只不过一些数据而已嘛。 民意调查。 是啦，即是过往的一些可能是。 大要题。 是啦，即是占领的时候，喂，那讲真，喂， 戴耀廷有經驗過佢哋喎，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覺得啊，咁佢都搞過幾次啊，戴耀廷都、嗯、即係算係有老手嚟㗎啦，即係我覺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是、資深電子公投人 係啦，即係個 app 都話可能識寫㗎啦，而家搞到 戴耀廷自己寫翻 係啦，自己寫。 佢話佢唔得閒去搞雷動計劃， 唔係用翻個 tapping 咪得咯？佢話即係用翻改翻啲選項， 即係改咗啲選項，用翻622電子公投嗰、那個 係啦、 那個、app， 但係就改咗佢，即係查咗佢， 改咗啲字眼嘅咯。 咪個問題邊咧？而家。呢度荷兰队 系唔系 只狮子啊？ 唔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人哋问紧嗰个问题就系话，电子公投嗰、那个嗰、那个应受性嘅问题嘛。其实喂，大佬，即系你唔系讲得话网络上面 support 到嘛？网络呢个 support 到，喂，戴耀廷都试咗俾你听，就话俾你听 OK 噶啦，就冇问题噶啦。只不过、那个问题就系、是、戴耀廷嗰个结果面对住港共政权嘅时候，佢嗰个反应、嗰、那个回应究竟系咩态度？佢当你嗰个系咩先？佢当你嗰个数据啊，定还是系当你系灌水嘅投票啊？定还是点先？咁但系佢系冇正面去回应呢个问题。咁其实系我觉得奇怪嘅。咁因为你喂。即係其實你講真的，你提出呢樣嘢，你可以話呢個都是一個民意表達，咁我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就係話哦，其實網絡上面 support 到，所以就冇問題噶啦。咁我咧就好似唔係好講得通。 唔係，咁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咧？其實，因為譬如記者佢問嗰個認受性問題，但係你撇除記者問啦，而家呢班叫咩死啦？ 即係選舉聯盟啦、啊，你當即係散兵選舉聯盟啦、啊，你 當啦， 散後組織 係 係啦， 黐線新政啦、啊，我真係唔記得，就好似噴水嗰架車一樣， 係 咁唔奇嘅，咁唔奇嘅，黐吹，你覺得個問題喺邊？或者你幾個都講下，即係如果佢搞電子公投啦咁樣， 唔係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啱啱同啱啱香港眾志嗰個問題都係差唔多嘅，就係、是、嗰路線上面究竟你點樣 propose 一樣嘢，就係話你如何去做一個比五區公投更加有認受性嘅咯？即係如果假設而家 五區公投都可以冇認受性， 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嗱、五區公投有一個。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話佢係由政府去搞噶嘛，即係嗰啲每一票都係入落去噶嘛，同埋政府係幫你去監票噶嘛。 咁你呢一個比較就落咗喺公正性嗰度啦，就唔係認受性。你頭先講緊嘅係五區公投，佢好啲係因為係政府監管一票入啦。嗱，你先撇除佢哋啲票箱啲鎖啊開唔到啊，多咗票啊嗰啲你唔好理啊，掌心雷啊啲你唔好理啊，香港冇嘅，我當係咁啦。咁、你但係你只不過係比較緊佢個公正性啫嘛。你覺得驚電子公投可能係有人灌水啊，啲身份證號碼撞中啊，咁樣跟住有誤差啫嘛。但係你唔係講緊認受性喎，因為五區公投都可以冇認受性嘅喎。嗱，搞過一次啦，嗰、那個你唔評論佢有冇認受性，就係、是、其實呢啲咁樣嘅你話係 survey 又好，表達有公，你都好，因為你唔係有公投法喺度，你唔係話投完票結果就即刻成為一個法例嘅話，咁呢個就意見表達啫。咁意見表達最忌係咩？最忌就冇意見嘅啫嘛， 係 最忌冇意見啫嘛。咁我覺得嗰個分野喺呢度就多於你話佢個技術問題，雖然佢都跌咗個技術問題嗰度，而係你哋啲其他咧，我先解決咗嗰點啦。你哋覺得咧搞電子公投？ 唔係因為其實佢嗰個公投嗰個綱領或者嗰個 option 其實都係好唔清楚噶嘛。咁你如果相比起如果同五區公投比較嘅話，五區公投個綱領就係而家你全民制憲啦，重寫基本法啦，係好清楚講咗俾你聽係會做啲乜嘢。咁但係你電子公投咁你啲 option 係咩咧？咁你咁你香港獨立係點樣呢？而家宣布成立臨時政府，即係假設你嗰、那個電子公投係有認受性嘅，有100萬人 endorse 要香港獨立，咁你下一步 what's next？ 咁就係咪而家宣布成立臨時政府啦？咁而家香港有新憲法，係咪咁樣？你都冇講得清楚。我覺得反而係呢一樣嘢係突顯到佢哋嗰個唔清晰咯，即係。好似譬如明報佢都特登做個報道，究竟青年新政同埋呢一個香港眾志有咩分別？ 係咩？咁難做都俾佢做到。 係啊，我真係覺得我自己都好難揾到佢哋嘅分別，除咗佢哋都係好 顏色， 就係、是、含糊咯，就係、是、你咁含糊嘅都可以喺佢中間揾到啲咩？ 你講下明報嗰、那個好有趣喎、啊。 佢嗰、那個有一個就係話青年。 清正的選舉聯盟提出在2021年發起香港前途自決公投，認為會對2022年選舉特首構成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香港眾志就會在10年之內推動這個公投，那就是這個時間上面的分野，時間上面的分 別。哇， 好難找到啊，這個分別 即是現在誰鬥快啦，這樣是但是其實你們那個所謂的公投那個option或者投啲乜嘢都係未必係一樣噶嘛。咁清正咁第二點啦，第二個唔一樣。清正嘅選舉聯盟計劃咧派出四張名單喺新界東以外嘅四個選區參展，香港眾志就積極考慮派出創黨主席。好好笑呢、這個名字，即係阿前何文思潮成員啊，羅冠聰啊，唔係啊，唔係前學聯秘書長，係前學聯秘書長，現任香港眾志嘅創黨主席羅冠聰，同埋常委兼導演舒淇合作組黨出戰香港島，副主席黎文來就出戰九龍東，咁係即係派咩人參選啦、 啊？個分別就係派頭有幾長， 派到埋同區，同埋唔同區。 真係辛苦，明白。 咁第三， 明報辛苦啊， 辛苦啊，辛苦。 我唔係鬧你啊，今次。 係第三點咧，就係對於港獨嘅立場咧，清正嘅發言人咧，黃俊傑就話港獨會係其中一個公投嘅選項。香港眾志嘅主席咧，羅冠聰就話當下咧港獨係唔可行嘅，但將係公投嘅其中一個選項。咁你 咁而家分別有邊度喺邊度咧？ 唔係即係嗱，而家唔得。未得住，但都會係個 option。 唔係，咁佢呢個就係、 是、keep my options open。 唔係就講嗰個就係組織立場嗰個對於港獨嗰個睇法嘅分別。 咁如果你覺得， 但 係 finally 都會擺喺入面選噶嘛？ 唔係，但係呢個係矛盾，因為如果你覺得港獨係唔可行嘅，點解你會俾一個咁嘅 option 咧？咁你會唔會將一個一制係擺埋喺裡面一個 option 咧？咁都咁係咯。 唔係，因為我想黃之峰係有提過㗎。係 會係一個 佢話有。將會可能出現咗三個選項， 咁就咁就多元， 就係同埋港獨， 咁就多元啦，咁啊即係戇鳩。咁香港眾志就強調咧，並非本土派啦，但認為提倡自發，好辛苦讀佢呢四個自發、自立、自主、自決為公投嘅動員基礎係在地，佢唔係本土，係在地嘅做法。咁、清正嘅選舉聯盟咧就 講咗好耐，專登避開本土。 本土係清正嘅選舉聯盟咧，係以香港民族前途自決作為競選綱領，提倡以公民民族主義建構香港民族。咁呢個比較大嘅分野，其實嗰個分野係香港眾志係冇噶嘛，係冇一個所謂咩派別噶嘛。咁佢係非建制派別啦。咁但係清正佢就比較明確啲嘅，就係 唔係喎？佢搞自發、自立、自主喎。如果成班建制入去參與，佢就凍喺度噶 咯。係啊。咁跟住清正嘅選舉清正聯盟同埋香港眾志咧，都表明咧會透過眾籌，即係 crowdfunding 嘅方式去集資經費，前者咧即係清正咧就需要300万，咁香港眾志咧就需要200万。 哦， 即係咁樣，呢個就係佢哋主要嘅分別。 主要分別啦， 爭100万。 做乜做會啦？分別 啊！唔係 開記者會個時間。 喂，勁喎！即係話清正嘅選舉聯盟同埋香港眾志嘅分別就係籌錢個目標唔同，選嘅地區唔同， 時間唔同， 同埋公投時間唔同。其他強如明報嘅記者都揾唔到啦， 係 哇， 揾到呢三樣已經好叻㗎， 唔係都唔緊要，都我覺得乜嘢都唔緊要，我真係好冇，其實我想我呢兩節我冇乜大嘅興趣去，即係冇乜諗法，應該係話，即係日後可能有嘅，但係頭先阿決先講得好啱嘅，即係對於嗰個電子公投啦，係咪一聽到電子公投就全盤否決，覺得係玩交咧？唔係嘅，我覺得唔係咁講。譬如選特首嗰次，你話係咪好交呢？又講唔上，我哋覺得嘥 iPad 啫咁樣。 係 你話用乜嘢嘅方法？如果你用呢個係交，或者呢個上次係唔成功啊，冇認受性，或者政府冇喐到。上次五區公投都有類似咁樣嘅問題產生咗。咁當然五區公投嗰樣嘢係如果你純技術向去講嗰個優勢，就係你用緊政府資源啦，政府要賣廣告啦。傳媒焗住要報啦，呢樣嘢用緊政府嘅技術啦，嗰樣嘢你估都唔會衰到去邊，點都好過民間啦。如果佢哋冇黑箱作業嘅話啦，咁會好啲啦。但係另一樣佢先講得好啱，就係你公投完之後嗰個結果，政府點樣看待？ 政府怎樣看待你，其實不是基於你用什麼方法去公投嘛，其實一定是基於你投出來的結果，或者你投的什麼議題嘛、你兩方面都是講香港的前途啊，香港人的身份定位啊，他的國際地位是怎樣，即是見不見國啦，獨不獨立啦，成不成邦啦，這樣去講、政府很大機會當然採你都生非知啦、咁樣嘅話，問題就係 what next 就真係唔啊嗰、那個唔自心定高自心，唔自心成日講嘅然後呢啦，即係咁你下一步點做先？即係話嗱，公投完之後你結果如何？咁你下一步係點樣呢？係、成立喺廣場制憲，成立臨時政府，因為已經得到一個 mandate 嗱，咁嗱。得到一個授權，得到一個人民嘅授權，佢哋大家都覺得因為即係講我哋嘅計劃啦，你會先有個制憲嘅商討啦，可能制憲委員會收集一個制憲嘅方式啊，有啲咩要改啊，其實講真都係得嗰幾條，即係有啲大嘅欄目要處理嘅，即係基本法第一條啦、廿三條啦、一啲四廿五條啦、一啲係選舉嘅方法啦、一啲國家嘅制定啊嗰啲啦，可能到時深入到討論就係國防外交嘅處理啦，到時揾僱傭兵啊叫阿 B 收兵啊，定係點搞啦、啊、咁樣你可能另外處理，定係其實冇嘢大不了，你已經成為咗兩個國家嘅體系嘅時候，咪向解放軍買兵咯，向佢租咯咁樣，可能都得，或者去台灣租，或者可能提喂遲啲公投提到個 option 啦，回歸台灣啦、啊。 OK 喎、啊，呢、這個 回歸中華民國啊， 正啊， 係啊，係啊，成為佢國土一部分咯，咁啊正啊，唔使簽證添啊，好啊，我有份，喂，照我咁我有一頭總統喎、啊， 係， 我有一頭總統喎、啊，呢度成為 搭船過去可以， 我哋選立委喎、啊，到時，哇，幾犀利啊，咁 我哋離島嚟喎，我哋係嘛，我哋離 島，金門馬祖嗰邊， 歸埋香港， 金門馬祖嗰邊，好啊，好啊，好啊，咁會唔會又係咁咧？唔係噏啫。講啫，所以其實然後嗰一個嘅行動先至係嗰個大嘅分野所在。但又咁講，如果你然後講到去廣場制憲啊，成立臨時政府嘅話，如果你單單只係一個網上嘅 app 嘅電子公投咧，嗰、那個認受性就有啲問題啦。即係嗰個分野先喺度。如果只在係一個只不過只在一個意見表達咧，咁講真啦，電子公投同唔區公投咧，其實就冇話唔得嘅。又咁講，即係 sorry 啊，即係貶低咗葉普成咁樣講啦。即係我當我懶係企遠啲咁樣睇，我就係咁睇啦。咁樣，我哋有個投票咧，唔記得講添咁樣。邊個諗㗎？ 阿蓮咁樣。 佢先諗嘅。 佢撞。有乜嘢社運嘅稱號係最有代表性嘅？咁有啲 option sorry 就重複咗，我哋到時加翻埋啦咁樣。跟住前學民思潮成員啦，前學聯秘書長啊，前阿姨啊。前社運人士，呢個係前社運人士噶，前落選港姐啦，唔係落選港姐冇前後噶， 係 落選就一世落選噶啦， 你 係冠軍就有得前後啫，係咯，同埋就係 前線 嘅咁樣啊，係、哦，如果我退出前線就係前前線咯，係咁樣 OK， 咁就其實 title 都得意嘅，即係譬如嗰次上禮拜講阿泰嘅個人身份問題，我有一次咧，我有一排喺度諗啊，如果有一日記者訪問我咧，咁樣我下邊嗰個 title 網台主持咧， 應該寫咩咧？流啲啩？ 唔 係網台主持唔流嘅， 社工 啊，神七好啊，神七好啊，神七好啊， 咁人就有乜鳩嘢神七啊？ 神七 係啊， 神七第五名咁樣。 神七唔通 神四咯、啊，你叫 唔通你系唔通唔系啊？ 唔通系大陸派嚟？ 比喻啊，唔通你系宇航員？ 一系寫前單身人士 啊？ 前單身人士唔講乜嘢大家都唉咁樣，停咗投票啦， 停咗啦， 咁急嘅你揾人讀啦，不如。 有乜嘢係社運稱號最有代表性咧？投票結果就係前落選港姐啊，最高票啊，12票，20%。前學民思潮成員 九票， 就是、 九票，因為加埋下邊一個 19%嘅。前社運人士咧就有7票，15%。前阿姨咧就5票，11%。前線咧就都係5票，11%。前學聯秘書長啊，前後加埋有7票，總共咧就有15%。 佢呢個前阿姨你係寫前後個前啊？ 係咪特登嘅班友？ 特登嘅， 即係翻嗰個， 即係 X 曾經係阿姨， 係啊， 而家係阿嬸啦， 係啦、啊， 我、啊啊、即係以後你喺街見到一個前阿姨，即係唔知邊個前阿姨啦、 啊， 阿嬸，因為佢係前阿姨， 係啦、 啊，我哋真係對正前嘅真係好啊，真係。 咁前家樂 嘅前家樂 before 家樂 before 就係唔知啦 ，ex 家樂啦咁樣身份特別，唔係呢個我唔知道你點樣諗到呢、這個啦，就係、是、其實陶君衡啊， 係 陶君衡前排接 唔係一唔係一， 睇過 唔係，但係而家變咗，而家羅冠聰變咗前學員秘學聯秘書長咁。陶君衡又变咗社运人士啦，咪而家 陶君衡变咗社运人士， 系阴公嘅啫。 阴公点解唔系花生台嘅主持啊？ 花生台长啊， 花生台咁红咁样，快必都去咁样。佢唔系点解佢唔用香港众志嘅工作人员咁样啊？ 佢系 志工， 佢系 咩？罗冠聪嘛？ 哦，仲系讲陶君衡添。 陶君衡什么都不是， 报道记者， 身花都刀主，身花都刀手，刀王，刀郎啊！咁啦，咁呢個佢，我唔知呢個選啊做乜嘢啦，咁樣，咁點啫？其實對於清正，你話好多嘢想 唔係，咁唔係我唔係佢啱啱我話播第二條片嘅時候咧，佢咪講到就佢咪講到就話，究竟電子公投個公信力即 係存在，就 係話其實取決於香港人究竟相唔相信個公投啊嘛。佢講到就係話，佢話如果假設即係佢又舉咗水炮車嗰個網絡公投嘅例子，就話如果假設水炮車呢件事，大家覺得好憤怒嘅話，咁大家唔會投票咯。嗰次都亦都有好多人出嚟嘅，即係佢意思就嗰次都亦都好多人表達佢意見，就話唔希望買水炮車。咁但係個結果就係水炮車賣咗， 咁佢長毛出嚟啦。 系啊， 要阻系啦，喂阿哥，阻止咗啦，投咗啦，嘥时间翻屋企瞓觉啦，咁样 系咯，咪打即系举个例子，又唔好举个失败嘅例子，即系有啲尴尬。 好似佢话多人投，佢话多人 系，唔系佢话觉得，即系如果假设香港人有 say 嘅话，就会即系觉得香港人即系呢个议题有 say 嘅话，就会投同埋。佢覺得，因為佢咧，其實點解會問佢咧？就因為佢就講過就話呢一個議席，假設佢入咗去立法會嘅話，咁其實大小嘅議題都會經過呢個議席嘅 Apps 嘅公投，就會去每一個議題都會由市民去決定，究竟你嗰個取態係啲乜嘢？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入咗去，即係我選陳世你入去，你就根據嗰個結果， 即係每日都做公投 嘅。民調黨啊， 係啊，你就 幫我呢個進行喎、 啊，係啊，你就幫我。就根據個結果就投票。 唔係啊，頭先我係想講咧，如果搞呢咁嘅電子公投咧，其實多啲搞都冇壞嘅，即係尤其是大議題啊，咩第三條啊，網絡廿三條啊，咁你咪當係一啲嘅數據施壓咯。當然你呢喺街做聯署又得，你即係咁呢個就睇認受性啦。即係如果嗱又咁講，如果佢成個電子公投嘅 system 係確立到係真係香港人啊，咩身份證啊，佢對於佢嗰個身份嗰個處理係處理得好，而肯定嗰個係一人一票啊。那個是有公信公，又是那個公不公信你得多不多人投的啫， 這 樣決定啦。但是你說攞埋嚟做日後如果他入了立法會他投票的意向呢，那就大鑊喎。 點解咁講？ 咁 我不如我去做啦，係咪？ 咁因為係逢香港人都可以去投噶嘛。 係啊。 咁喂，大佬你政黨係有理念噶嘛，有政綱噶嘛，你要實踐某啲嘢，你要推動某啲嘢噶嘛。而你某程度上你要推動嘅嘢，即係而家未有嘅嘢啦。而家未有嘅嘢，即係話而家喺裏面嘅選票係不能夠實踐可以推動啦。假設係同志平權咁樣。喂，如果同志平權，你作為呢兩個黨，假設青年新政或者係東盟關注組，或者係天水圍關注組，或者係潮人山西關注組，或者係咩都好，或者係散兵一、散兵二咁樣。喂，你問佢支唔支持同志平權？我估後生仔都支持啦，咁樣講啦，咁樣先。跟住你推個公投 app， 咁如果公投 app 輸咗，咁點啊？你投反對票啊？ 唔係，佢唔係話，如果假設即係政黨有理念，但係如果假設 一啲冇理念嘅嘢， 呢個 app 有結果咧？即係佢會尊重翻香港人嘅意見嘅。 咁即係點啊？ 點啊？ 咁即係冇立場噶咯。 咁我 意見接受。 唔係佢個講法，咪即係好似 我嘅感受就係覺得佢會照投，即係以即係嗰個結果。 即係基於個民調為主。 係啦，係啦。 呢啲冇黨內民主，我想講。唔係即係好似唔通我做我唔通我而家出去走去做個民調，你建唔建議？武力抗爭或者是港獨，跟住話俾我聽，得有 49% 人係贊成港獨， 51% 唔贊成，所以我唔贊成港獨，黐線啦！如果香港 49% 贊成港獨，就已經振臂高呼啦。等於上個禮拜五講嗰個民調啫嘛，有七成人係堅持 和理非 嘛。我因為大亨做節目，我費事再 further 延伸講啦。有三成人支持係勇武抗爭。 你仆街啦， 已經好勁啦嗰件事，嗰件事已經好勁啊！你估揾個嚟喺你社區會堂企200多人喺度啊？即如果係咁啊，即係咁樣講啊，喂！但係嗰樣嘢唔係乜嘢都攞出嚟投噶嘛，你有理念噶嘛，你個人 係啦。 嗱，我唔知佢讀唔嗱有咁講，我俾個建議，其實係應該有一啲議題攞出嚟投，譬如有一啲民生議題， 重大議題啦，即 係唔係。反而是不重大的议题可能是 喷水 水 泥 啊 喷水好啊好啊机制梗系有理念啦梗系有立场啦假设铺 WiFi 三咩好定六咩好啊是啊是啊或者 起尾喷水池 或者突然间周成发脾气砰一声又喂跟住翻去前厅，跟住郁文话：，我请食蛋挞，跟住要酥皮定系曲奇饼皮，跟住咪即刻开电子公投咯，跟住咪大家咪投咯。 咁东张西望日都做紧喎， 系喎系喎，你 分 啲 分 啊，系喎，其实 TVB 分最有公信力， 系 连系咯，我有屋企人都日日都挂住参加， 系啊，有冇中过奖啊？ 我唔知佢打生嚟嘅，出书，系咯，我。而家如果係公投係咪咁樣呢 唔係佢另外有講到就話 譬如有啲民生我又舉個具體啲例子有啲民生議題身份證加唔加車牌我先咁樣講咁你可能將成個政黨將就係 UNO car 咁樣 UNO license 或者你冇你冇從一個好基本咩人權法治理念或者你都咁呢啲攞嚟投咁咪可以當然攞呢啲嚟投太細啦其實大嘅先嚟投啦但大嘅照計又唔使投啦咁佢真係投 大嘅話你個政黨係應該有一個既有立場 我準備不足因為我唔知道原來嗰個電子公投講到咁樣嘅，會影響到佢。如果他朝佢選到 入去，佢有佢話佢嗰一直，佢嗰一直就會咁用嘅，即係嗰位 佢都一直做咩？ 阿陳生 哦即係其啊選舉聯盟 係啊， 得佢係咁用嘅啫。 佢其他人冇提過呢樣嘢。 即係其實同民主黨咪一樣嘅咁樣，民主黨都係睇民調啫。 唔係佢另外就講到就話其實如果佢 我唔係批評，我唔係鬧，即係咯，我只係客觀地講咗嗰件事，即係話。要可以處理嘅，我覺得呢件事，我唔係一句就喂唔可以嘅，但係要處理嘅嗰件事，即係唔係得罪你啊？雖然你覺得係啦，我突然間，因為我即刻咁樣，你講我先知道，我冇詳細論，因為我昨晚點咗理論啊嘛，我昨晚睇第二啲嘢啊嘛，咁我點咗理論，我就冇得，跟住我而家先見到嗱，外國係咪有政黨有咁嘅例子，就話事無大小都咁樣推出去，我唔知，你話。當然啦，你話議會裏面有啲人係事無大小都咁做，可能都冇乜壞代意思㗎嘛，可能你可以咁樣講，但係梗係有強烈嘅價值導入啦，你詳細睇粵公民教育啦，我自己個認為係咁樣囉，你仲想講我知道。 唔係，其實佢講到就話即係嗰個公投結果呢即係個 apps 嘅公投結果其實某程度上亦都會令到某啲議員會根據呢、這、一個嘅決定就跟隨呢、這、一個公投結果去投票咁所以其實呢如果假設我陳澤濤提呢、這個呢、這個方法之後呢其實唔只得我一票嘅因為啲人就問佢假設你攞一個議席出嚟乜嘢議題你都出嚟投票嘅話咁其實你都得一票咋嘛你有咩用啫即係喺立法會當中你嗰一票都係否決啫 唔係咁嗰票係投票嚟㗎嘛黐線嘅咁你點可以話嗰票冇用即係個個都係得一票㗎啦 唔係佢意思就話你能夠做嘅嘢你能夠做嗰一次嘅公投其實冇誠信你只能係70%咁但係咁佢嘅回應就係話如果假設嗰個公投結果嘅多人參與或者點點點嘅話就會令到 即係令到其他人都會見到 係啊咁 我理解 那個問題就係而家嗰個立法會其實即係你就算點樣嘅 即係佢依家係講嘅講法就係仍然相信個議會制度 係啊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就唔係嗰回事即係有功能組別嘅時候 但係議會其實已經失效㗎嘛 功能組別喺度 喂喂唔得去到咁樣去得太遠即係話嗱我企佢嗰邊或者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你唔可以話因為佢只係得一票佢只係得一席或者議會裏面嘅制度不堪而覺得呢樣嘢冇用㗎嘛呢樣嘢冇用我只係覺得話喂咁樣你可能會唔會有一啲投嘅 agenda 會脫離咗你嘅理念咋嘛咁如果有啲 模棱兩可嗱，我呢度我都捉得唔準，即係話模棱兩可，即係世界議題啦，世界議題就唔挑仔頭啦，或者佢想攞嚟投嗱，呢、這個頭有冇用？喂，有提升公民意識咯， 嗯嗯， 因為你頭先佢哋都有講到就話，喂、哎，佢覺得政治即係好多人政治冷感，佢話佢人哋話所謂所講嘅港豬咪港豬咯，佢話唔投身政治，唔參與政治，政治冷感係因為覺得自己嗰票冇用。喂，咁如果係咁咧，佢咁樣搞電子公投係有用啊嘛，不斷強調你參與啊嘛。 嗯嗯， 強調你互動啊嘛！我哋喺 chat room 搞投票都係想同大家互動，有 chat room 同大家傾偈，都係想有互動啫嘛。即係你可以喺打工早晨，跟住你喺個 chat room 度鬧噶，將佢講嚟講去講翻宅嘢啦咁樣，做乜講政治你都可以咁樣講噶，咁樣你都可以咁樣鬧小組，咪繼續喺度鬧咯，你都可以咁樣做噶嘛，你啫，即係唔係你咁樣提升個互動，咁樣呢個一個提升公民意識，一個公民社會提升社區參與嘅方法係啱嘅。譬如喂，咁你70個裏邊有一個你知。呢、这個世界啦，哇！佢係議員喎、哦，咁梗係威好多啦，係咪先？就算我爸我媽幾憎黃仁達都好，一聽到話如果白日燕結婚請黃毓民嚟咁，我就哇議員喎、哦，真我講真嘅，即係我講過啦節目，即係咁議員喎、哦、就係、是、喂，如果佢搞個電子公投，假設只係不過投車牌裏邊唔係身份證裏邊個晶片有冇車牌一個咁樣嘅議題，跟住全民公投投完出嚟有個結果，我有份投個票，撳完喺個 app 撳完啦，不過彈咗 app 嘅咁樣，跟住咧就投完，跟住嗰個議員陳澤濤就會走出嚟公開喺個麥兜。告訴你，因為我收到那個 app 就告訴我聽到咁，我現在進去投什麼票了，其實提升公民意識的，我覺得提升社區參與，從這個角度看是，應不應該這樣做，可以討論的，可以討論的，我覺得，但如果你一句就說，喂，你這樣做即是相信現在的議會還是這樣，就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大家都還有投票的嘛，大家都還就算鬱敏啊，就算激進，即所謂激進，即大救啊，萬邊，咁你都仲會投票，你留有記錄又好，你作為乜嘢都好，咁你都仲係喺個規則裏面，即所謂嘅議會抗爭，你都仲係打緊嗰場仗嘅，咁我覺得就唔係走向嗰個位，但係應唔應該咁樣做電子公投呢，我覺得可以討論，我唔係一夜就扮死佢嘅，但我覺得有啲嘢就唔可以討論咁解啫，黐線咩？咁你話好冇一國一制啊，跟住你搞個電子公投，哇屌，咁大陸網軍同你洗啦，有你冇你，用曬啲小米機同你懟啦，懟到投票 13億人啊， 有香港明明 有5億人係贊成一個啫，咁香港咁個 app 真係咁喎，咁你唔信佢啊？即係咁講啊，即係咁，我呢個留有保留嘅，但係我都係可以討論嘅咁樣。當然你可以好串咁話，你選到先算啦，唔好咁講咁樣。 係咯，你講嘅 我引述人哋咁講嘅，係咁樣咯，呢個我嘅睇法啦。咁嗱，我哋過鐘啊，30幾分鐘啊，但係因為今日坐咗咁多人咧，我哋花多幾分鐘時間。我想兩位新主持都介紹一下自己，因為我不認識你們，因為和仔選的，有什麼鬧他這樣。那Zoe先啦，女仔先啦，你介紹一下自己，你是哪位？ 我是 Zoe 咯，那你想我介紹些什麼？ 和仔你這樣就選他了？ 不是的，和仔有問我問題的嘛，有問我專長。 那你講一下你的問題， 我問 了 Zoe。 好， 你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是 Zoe 咯。 好下啦，四间啊，四间啊，和仔你四间啊， 好似阿莲嗰次咁啊，系咪？ 阿莲系啊系啊，阿莲就系因为咁样，我几乎踢走咗佢 啊， 系啊，点知啊，我有慈悲之心啊，咁样搞到而家今日 讨厌下， 讨厌，我冇 say 嘅啲，到阿郭源啦， 咁我叫郭源啦，咁翻写字楼工嘅啫，咁啱啱加入粤语公民啦， 你有时间咩？你做大香港？ 有噶。因为我今日 off 嘅， 一定系今日 off 嘅。 唔系，因为我系翻 shift 嘅。 哦， 我系翻 shift 嘅。 咁你定咗日子就 一个月出 roster 噶嘛？我系一个月出间表，咁边日得就我话俾双杰。 最好定写日啦。 我比较好奇系你哋几时开始听节目嘅？有冇啊？ 八点咯。 唔系，即系几耐？ 俾人重温嘅咩？ 唔系，屌，即系一年前又好，两年前又好，咁都系一个时间啫。 哦，咁有打香港已经有听啦。 哦，好耐 啦，系啦。初初净系听郁敏咯， 初净系听郁敏， 龙门阵 啊， 打香港早晨佢净系 传媒监察力啊。嗰阵即系有郁敏嘅打香港先听， 嗰阵时系 我哋听过几集啫，咁啊， 之前多啲噶嘛， 第一年多啲， 十几集噶嘛， 有冇20集嘅数啊？咪 第一年多啲，第一年 都好多，都密。 希望郁敏听咁，唔系郁敏，因为今日上庭啊，喂，声援啫， 系。 是啦，就是咁，咁就今日參與度好高噶啦，已經高過阿蓮頭兩集噶啦。啊，唔係喎，阿蓮一出嚟就接咗節目咯。 係啊， 係啊， 即刻停播。 哎呀，好腳頭啊，呢啲咁樣。 今日唔會停啊嘛。 今日 而家停咗呀。嗱咁样嘅，咁就嗰样嘢啦。咁两位新手足啦，新主持啦，咁样点解咧？加强人脚啦，因为五间节目就短期内就会开啦，节目名定咗啦，环节就定咗， 讲唔讲得嘅 少少啦。 五间夫人信箱啊， 吓 五间夫人信箱， 都系夫人系列。 我又唔敢开游戏话你估中咗咩，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即系起码有几廿人都知道。唔讲住啦，咁样咁会开嘅一个两小时嘅五间节目，有我啦，有大亨啦，有小菜啦，有 friend 啦，有日朗啦，咁仲会有主持加入啦。咁你知道人生苦短啦，冇理由做咁多节目啦，咁啊补充一下填补一下啦。咁另外其实手足方面都需要啦，因为而家已经系每日开紧十几廿个街站啦。如果继续有你哋想参加去帮手，而家可能街站啊、派报纸啊，或者其他嘅工作啊，你联络我哋啦。咁或者即系之前，譬如暴食真港独嗰度都收兵啦，我哋大量收兵要人帮手啦。呢、这个时候人系好紧要，尤其是趁咧其他政团都未开工啊嘛。 系 趁其他，只要佢都仲未谂掂边个出嚟选嘅时候，咁唔系我哋都未谂，打死都话未啦。 唔系仲未搞掂嗰啲单张嗰啲名系嘛？ 系啊，仲系黐紧舒淇啊， 人手黐紧。 攞到十万蚊筹款嗰啲啊！ 啊，你估到时舒淇如果真系出嚟选个 banner 会唔会错啦？ 好似民建联嗰啲系成 Q 错啊！ 又要逐张黐咯。 民建联真系特登错噶嘛？大家知讲不过 就系咁样啦。哇！我覺得講得好好，唔好太迷信公投。羅冠聰咪喺金鐘收埋啲磚咯，咁樣 佢 係唔係收埋磚㗎啦？ 陳淑莊嗰啲公投先勁啊！係陳淑莊嗰啲，屌真係話 憑感覺， 唔係嗰個巴士啊！屌真係話舉手啊，舉到佢、喂頭到走為止啊！巴士， 我覺得真係好 sad 嗰次，因為嗰陣我晏晝翻工啊。翻工咧，同緊我現場，唔係即係現場我有舊同事喺度守緊十字路口嘅，跟住睇住咁樣搞唔掂，俾佢揸走嘅，哇！攞爆炸，嗰陣佢先知熱狗好人，唉、太衰，我想講，唉，真係。即係有眼不識熱狗咁樣，喂，繼續要人多啲過嚟幫手，哪怕係一個禮拜一日、禮拜六日先得啊，或者你放工夜晚嚟一兩個鐘啊，都要人趁佢哋未開檔，我哋風冚咁樣有禮貌地話俾人聽，我哋出嚟選，我哋有志氣、有魄力咁樣走出嚟，幾時都要人㗎啦，全天候要，希望大家幫手，咁就今个礼拜日就派报纸嘅，咁样今个礼拜份报纸好文青嘅，话定俾你听啦，咁样值得睇，因为 bonus 啊咁样，咁就系呢啲啦，要宣布就宣布晒啦，咁希望大家努力留守五间节目啦，迟啲下个月啦，咁样短期内就会有啦，咁样好就系、是、咁样啦，咁我哋今日都做到过晒钟，就嚟十一点啦，我就要入标啦，咁就今日去到呢度，今晚热血政治再见你哋，好系咁， 拜拜。